情歌，愿歌声飞到你左右。虽然你不能和我长相守，但求你永远在心中。

也许才是你我最留恋的时光。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 旧单车，老情歌，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旧单车老情歌，我们接着在老歌当中一路同行。下面播出的是齐豫的如果真的不要。 究竟是想给我大片的天空，或者你只是想远远的离开我，独立的生活或许可以实现许多的梦，而你肩上那一片土地却是我无法到达的巅峰。你究竟是想给我一大片的天空，或者你只是想远远地离开我？人们给逃避太多华丽的借口，如果你真的不要这段感情，也只许头也不回地走开就够。哦，如果想要得到一些温柔都是奢求，是不是所有的脸孔都该停止笑容？如果想要得到一些安慰都是罪过，是不是所有的眼泪也都该停止再流再流？ 如果你真的不要这段 如果真的不要，齐豫所演唱。好，旧单车老情歌，下面的曲目是阮丹青的虚情假意，顺子的只要在一起，和苏芮的跟着感觉走。 希望就在不远处等。